攻读厄泽克尔先知书第45章。当你们抽签分地作为产业时，应将一块圣地献给上主当作献地，长25000肘，宽20000肘，凡在这范围之内的地全是圣的。其中一块作为圣所，长500肘，宽500肘，四面呈方形，周围有空地，宽50肘。在这一区量出25000肘长、10000肘宽的地方，其中应有圣所、至圣所。这块圣地应归于在圣所内为服侍上主供职的司祭，作为他们的住处和他们羊群的牧场。另一块25000肘长、10000肘宽的地方，归于在殿内服务的利未人，作为他们的地业及他们居住的城邑。再画出建京城的地段，宽5000肘，长25000肘，在保留的献地之旁归于全以色列家族。在保留的献地和建成的地段两旁，紧靠着保留的献地和建成的地段，由西边往西、由东边往东的土地全归于元首。西边的边界、东边的边界，其长与其他支派所分得的土地相同，这是在以色列划归元首的领土。这样，我的元首不再压迫我的百姓，并将土地留给以色列家族及他们的各支派。物主上主这样说：以色列的元首，你们该够了吧？你们应放弃强暴与强掠，实行正义与公道。你们不要再向我的人民横征暴敛。物主上主的断语：你们应用公平的天平、准确的厄法、准确的巴特。厄法和巴特的容量应当相等，即一巴特等于科莫尔的1/10，1/10科莫尔即一厄法。分量应依照何莫尔而定，一斜克尔应为20格拉，20斜克尔加25斜克尔再加15斜克尔，为你们是1米纳。你们应奉上的献仪如下：有一何莫尔小麦，应献1/6厄法；由一何莫尔大麦，应献1/6厄法。对油的规定，由一科尔油应献1/10巴特，因为10巴特为一科尔。由以色列茂盛的牧场，每200只羊中取1只羔羊献为供物，做全燔祭与和平祭，为自己赎罪。物主上主的断语：全国人民应将这样的献仪交给以色列的元首。元首在庆节、月朔和安息日，以及以色列家族所有的庆节，应备办全燔祭、素祭和奠祭，又应备办赎罪祭、素祭、全燔祭与和平祭，为以色列家族赎罪。物主上主这样说：正月初一，你应取一头无瑕的公牛犊为圣所取节。司祭应取赎罪祭祭牲的血，涂在圣殿的门框上、祭坛台座的四角上和内院大门的门框上。正月初七，为那不慎误犯的人，也应照样行，为圣殿取节。正月14，你们应过逾越节，7天吃无酵饼。在那一天，元首应为自己和本国全体人民献一头公牛犊为赎罪祭。7天的庆节，他应向上主献全燔祭。7天内每天应献7头无瑕的公牛犊和7只无瑕的公羊，每天献一只小山羊为赎罪祭，还应献素祭，为每头公牛犊献一厄法面，为每只公羊献一厄法面，为一厄法面加一新油。7月15日的庆节，他应献同样的祭品。7天之久，应献同样的赎罪祭、全燔祭、素祭和油。